算再等一千秒钟，和谁再散步，仍够等过头。玻璃窗太灰蒙，就算在多么清的天气中，和谁在爱中，仍然难过梦。生这样盲目，沿途在看着灰的灰梦，烟变烟红。我急于找谁带路，沿途在这么我看我的多么感动，并未令你哭，或者恋爱漂亮，或触摸半面上，但用眼嘅伤无法忍让。慢慢踏在我的色盲途中，尽力辨认。即使恋爱漂亮，我推测过命相，但用眼一双无法忍让。还是未相信事情真相，想身边的你看到似雪的晚上，像日的月亮。看着灰色街道，步步染红，你怎么可能带路？从来便这么我看我的多么感动，并未令你哭，或者恋爱漂亮，或触摸半面上，但用眼一双无法忍让。慢慢踏在我的色盲途中，尽力辨认你方向，即使恋爱漂亮。还推测过面相，但用眼一双无法忍让。还是未相信事情真相，想身边的你看到似雪的晚上，像日的月亮。而谁为我哭？天生这样盲目。